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个20年前禅让天下，15年前平定诸王之乱，本该得天下尊崇的士族，却因被人无故构陷而被皇家错判，最后落得了个满门抄斩、卑尽骂名的下场。只要还是大晋的子民，只要心中还留存着一丝对帝家的感恩，就无法接受这样惨烈而荒唐的事实。大晋建国时的第一代臣民仍在，他们犹记得10年前的帝家是何等荣光，权握晋南，10万雄兵，家族鼎盛。可如今呢？凋零的血脉，残破的旧宅，枉死的族人，这样的帝室一族，谁能忍心？更何况那犯禁逆天之行的还是当朝太后天子生母，如此罪行令人发指。真相传出的第二日，虽忠义侯被砍了脑袋抄了家，但京城世子仍齐穿素服，聚于重阳宫门外叩问太后恶行，谏言嘉宁帝严惩生母，以还帝家公道，天下清明。天子入太庙自成3日，这百姓是知道的，然太后罪责太重，他们连这3日也等不了。禁卫军中也不乏热血刚毅之士，但他们领皇命，看着这些义愤填膺的世子，只能沉默地立在宫门外。不断有附近城池的世子涌入京，重阳门前跪着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世子、平民、商人、贩夫走卒，到最后只剩一片缟素。从未有一桩冤案、一府冤屈，能让大晋百姓凝聚齐心到这种地步。帝家是个例外，也是唯一的例外。第3日清早，皇城西南的宫门被打开，一队侍卫小心地护着一辆皇家马车，匆匆出了进宫，朝城外而去。马车里，苏嬷嬷满脸担忧，望着闭眼休憩的太后，欲言又止。太后睁开眼，扫了苏嬷嬷一眼。 你想说什么便说吧，若是想求个恩典，趁现在早些说，哀家还能为你谋得一二。说迟了，哀家也帮不了了。 不过3日，太后鬓间乌黑的头发已现花白之色，神态颓老，眼底更是威仪不再，生气全无。望着这样的太后，苏嬷嬷悲从中来，跪在太后脚边小声啜泣。 小姐，奴才10岁就跟着小姐都50年了，奴才什么恩旨都不求，奴才只是难过，小姐你忍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却 听见苏嬷嬷唤她还未出嫁时的称呼，太后冷厉的面容缓了缓，别过眼。 怀香，别跪着了，坐吧。你年纪大了，跟哀家一样，经不起折腾了。 苏嬷嬷爬起身，靠近了太后几分，望见她脸上细细密密的皱纹，声音哽咽：“ 小姐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何必再去见他？若不是那人，小姐你也不会走到今日这一步。” 我有些话要问问他，若不然哀家死了都不安生。 窗外冰雪覆尽山道，扶灵山隐约可见。太后淡漠的声音伴着车轱辘的响声消散在风中，听得苏嬷嬷满脸哀容，连连叹息。孙家百年书香门第，30年前名冠中原，高门贵阀中若有孙家女为媳，更是与有荣焉。他的小姐15岁时才名远扬，天下英豪求娶之， 哪知小姐千挑万选，竟选了日后的开国君主韩子安。这婚事是韩家老家主定下的，订婚时先帝尚在北方征战，三年后先帝回祖宅才完了婚事。他家小姐进门时已是十八之龄，算是个老姑娘了。先帝不苟言笑，又是在疆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惯了的，平日里威严冷酷，小姐入门一个月硬是连句话都不敢和先帝说，直到先帝披上盔甲重回战场时，她才鼓起勇气送到门外，流露不舍之意。那时她也还是个小姑娘，虽不大懂，却也知道小姐这是动心了。但是先帝他一直瞧得分明，由始至终只是完成了一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，对小姐只有敬重却无爱慕。连他都看明白了，小姐这样聪慧的人自然也看得懂，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家小姐已经是韩家的长媳，这辈子无论先帝娶多少女子进门，都抵不过他家小姐在先帝心中的地位。那时候帝家主尚还是稚童之龄，还没有名震天下，他家小姐还不知道这世上会有如帝圣天那般的女子，既不妖娆也不妩媚，却能令世人尊崇，如万民对先帝那般的尊崇。但是谁能预知命运，他家小姐望不到日后的光景，所以甘心为先帝洗手做羹汤，照料父母。那时谁不叹一声韩家好福气，娶了个贤惠识礼的好媳妇儿。先帝回战场的那一年秋日，小姐生下了嫡子，喜不自胜，更得老太爷老夫人宠爱。可惜的是，也是自那年起，天下局势愈加混乱，北方士族相争，战乱不断。先帝直到数年后率军重返老宅时，才看到已经长大的嫡子。那时陛下已有五岁，是小姐一手带大，已会读几本书，写的一手能入目的字出来。先帝大喜，对待小姐更是敬重，但仍只是敬重。即便只是这样，小姐也已经知足了。先帝的威名越来越大，韩家的疆土越来越广，小少爷也跟着先帝去了疆场。直到有一日，韩家终于成了整个北方的霸主。那一年离小姐嫁入韩家已经整整十八载，而先帝回家的次数恐怕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。之后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，晋南帝家的家主帝圣天禅让天下，韩家成为天下之主，建大晋王朝。消息传来的那一日，小姐在府中喜极而泣，人人都以为小姐哭是因为要做皇后了，只有她知道小姐是在高兴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先帝终于可以脱了战袍，平平安安回家了。那时候的小姐对那个禅让天下的帝圣天是感激的，哪怕世间百姓都在传颂帝圣天和先帝的莫逆交情，分薄了他这未来皇后的光华。在那之后，韩氏一族举家迁进皇城，小姐住进了忠秀宫，成了开国元后，小少爷成了忠王。那时小姐尚不知为何少爷乃嫡子，却未被加封为太子，只得了一个王位。直到建朝一年后，帝家在万民瞩目中入住京城时，小姐才终于明白了始终。听说金銮殿上先帝给了帝圣天见皇族不跪的权利，听说帝圣天在内阁中指点江山，让满朝文武啧啧称赞，听说帝家在京城的宅子占了整条街道，比皇宫亦不遑多让，听说先帝对静安侯格外喜欢，甚至有意立其为皇储，太多传言了。到最后小姐再也坐不住，平生第一次不顾身份，在朝会之时去了金銮殿后的偏堂，见了那个名声传遍天下的帝家主。小姐定是后悔的，很多年后苏嬷嬷都这样想，若是这一辈子都不见帝圣天，小姐或许会安宁地在后宫活一世，那之后就不会有这些年的曲折。 那一天的朝堂之上，他陪着小姐见到了地家主，不是多么妖娆妩媚的姑娘，也不是冷清的跟仙子一般的人物，但却能让天下女子自惭形秽。那样的肆意飞扬，指点江山，那样的豪气干云，视万物于无物，世间男子弗如，何况女子。他就那样在金銮殿上和先帝比肩而立，天生的般配和契合。先帝望着帝圣天时，眼底的欣赏纵容他也从未见过。那一瞬他回转头，看见了小姐眼中的惶恐不安，他为自己恐慌，也为忠王恐慌。所以那之后，小姐做了一件这辈子曾经连想都不会去想的事，她以皇后之尊去见了帝家主。 苏嬷嬷，马车上不得时间，怕是得换软轿了。 马车停了下来，车外侍卫的声音响起，苏嬷嬷恍然回神，朝太后望去，小声禀告： 太后，要换软轿才能上山去。 不用了，哀家走上去。 太后。 太后未理会苏嬷嬷，径直从马车上走下，一步步朝福陵山山顶而去。苏嬷嬷忙不迭跟在她身后，马车旁的侍卫面面相觑，却也不敢不随，只得小心地护在不远处。山顶，帝圣天一身青衫，望着茫茫石阶上的一对人影，忽而抬头，眼底有瞬间的恍惚。当年他究竟是如何遇到韩子安的？这种缘分到如今究竟是对是错？帝圣天这一世从未想过他会在韩子安死去的第17个年头这样问自己。岁月悠悠，辗转年华，他遇到韩子安那年是18岁，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纪。韩子安30岁，已是北地雄踞一方的霸主，同样的桀骜不驯，一身傲气，若战场一朝相遇，定亡不见亡。好在此后10年，晋南北地无战事，他们也已成了莫逆之交。10年时间，他们一个雄踞晋南，一个征伐北地，见面的机会极少，所有的书信都是关于战场心得、天下远景、百姓之运。他和韩子安惺惺相惜，相见恨晚，但也只是如此，更止步于此。帝圣天有时候会觉得他和韩子安这一生很有趣，两人的性格原则都极其相似，他不会归顺于谁的羽翼之下，而韩子安已有发妻嫡子，两人这一世至多为友，生死相交，淡忘江湖皆可，却唯独不可能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。曾经有一挚友问他，可会遗憾相遇太晚，此生无缘，但他却觉得他和韩子安怎么会是无缘？10年生死相交，4年携手至山河已是足够。他和韩子安这一世没有说过相守，亦不是夫妻，甚至没有说过半句情爱。但知帝圣天者莫如韩子安，知韩子安者莫如帝圣天。这是什么情分，帝圣天说不透，但若一生际遇能得此知己，足矣。石阶上的人影越来越近，帝圣天恍惚回神，淡淡望了一眼，打了个哈欠，朝梅林走去。 啊， 算了，人都死了，成日里这么伤春悲秋的干什么？矫情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